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唉，好熱啊！阿哥，你翻嚟啦？哇，你都好嘆喎，開住冷氣搞緊咩啊？睇緊台長講神秘嘢咯。嗱，開冷氣咧就要俾電費，聽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費，你俾咗月費未先？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 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 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E出口旁纪利座字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斯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斯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荣街。 到時將會推出最新款嘅五區公投全民制憲短袖 T 翻嚟第二節啦，正話啲圖係好精彩咧，啊，梗係未完啦，仲有排講啦，睇完啦，唔夠時間，爭取時間啦，好啦， 再嚟多四張先啦， 好靚啲圖先， 咁啊嗱，其實咧，如果我哋講話大鵬金翅鳥的話咧，類似嘅形象啊，喺其他地方唔同嘅文化都會有，譬如歐洲我哋有啲神獸啦，譬如呢個係 Griffin 啦，我哋叫做即係鷹頭獅啦，我哋叫做，咁你見到都同大鵬金翅鳥有啲似嘅。 系嘛？即系佢都系鸟头啊，都系类似有手有脚，有手有脚。喂，几 多个爪啊？佢唔知啊，呢个有唔同有唔同嘅画法嘅呢个， 系 咩？ 冇特别嘅要求 嘅。冇特别嘅意思嘅，佢哋即系纯粹系一个勇气啊、正直啊咁嘅意思。好多时啲徽号嗰度上面会见到啦，呢个咁啊嗱。 埃及都有喎，原來。咁埃及咧，佢哋有個好主要嘅神叫 Ra 啦，叫做。咁就而佢咧，就好多時咧都會有，譬如都會 send 佢嘅佢誒誒都會叫一個嘅又係好大隻嘅鳥啦，咁又係會著曬火啊咁樣。有少似鳳凰啦，又係咁就係會500年會去一次埃及咧，就會即係個意思就話啊離親嘅時候，你哋都會好繁榮安定、好安樂啊咁樣嘅。咁呢個就即係希臘神話入邊嘅鳳凰啦。 哇！呢個都好靚喎，係用啲火嘅臭話嚟嘅，即係 而家電腦有咩做唔到啊？係咩？好易整嘅咋？唔係啊嘛。 咁就即係如果係希臘嗰個講法咧，佢哋嗰個鳳凰傳說就係話，因為佢哋 浮火重生， 佢哋會擔好多嘅好珍貴、好奇妙嘅嘢咧去起巢，即係好似唔知玉桂啊啲咁嘅嘢，好似咁就 and then 就佢哋會喺個巢嗰度咧會拍翼嘅，唔知拍得翼多嘅時候，咁呢個巢會着火，跟住會燒親佢自己啊，跟住燒晒之後咧，唔知點解喺堆灰入邊又變個另一隻出嚟， 啊呢個。 即系你永远都死而又生，生死而又生，即系其实就生息，系一个强韧嘅生命力啦。生命就系咁样啦。咁 even 阿拉伯嘅文化入边都有。 咁呢個就係仙巴。 哎呀，有個人嚟噶。 呢個就係仙巴歷險記入邊嗰個仙伯咧。 哦。 咁佢其中有一幕咧，話佢係即係我冇睇到啦，成個故事當然就係、是、咁就有隻好大隻嘅巨鳥咧，係會帶佢唔知去邊度。 哦。 咁啊。even 就算是印第安人都有嘅，印第安人都佢哋就叫佢做 Thunderbird 咯，叫雷鳥咯，叫做 Thunderbird 系啦。咁即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都有崇拜呢种灵鸟嘅唔同版本嘅做法。咁嗱，头先讲即系如即系有即系最近有朋友仔问我啦，就话佢话喂阿朱利安啊，如果我都想去供养大鹏金翅鸟，咁可以点做啊？即系就算话唔可以请到唐卡又好，摆唔到个坛又好，咁简单嘅可以点做咧？咁我头先讲过啦，你哋可以咧就系、是、其实喺每日譬如中午嘅时间咧，你食饭咁或者即系 anytime 你自己觉得 feel comfortable 嘅时间咧、你哋可以揾一量力而为啦。你少的话咪真系五粒米咯。如果多的话咧，你可以甚至乎一碗咁样咧，或者一羹咁样啦。咁你就可以咧喺即系 open 嘅地方啊、即系譬如你骑楼咁样，咁你就嗱呢、這个图上边我有几句说话噶嘛，即系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金老色充满，咁呢个就系显宗嘅出家人，佢哋如果要去供养呢啲咁样嘅护法神啊众生嘅时候咧、就会持呢四句嘅。咁你一样可以即系而家非常时期啦，因为佢都帮过你好多，我哋唔记得佢就好大件事啦。咁因为你帮人，如果人哋唔记得你嘅时候，你都嬲啦，系咪？你都唔想再帮佢第二次啦。咁佢哋既然系好不辞劳苦，你帮咗我哋咁多嘢嘅时候，即系我哋有阵时表达心意嘅时候咧，可以用呢四句说话，然后你可以将嗰啲米你念完之后咧，咁就你可以咧就加埋咧我以下教大家嘅呢几个发音，咁就系 Om A Hum Ha Ho Shri。 Om Ha Om A Hum Om Ha Hum Ha Ho Shri Ha Ho Shri Om A Hum。哈呵 three 系啦，咁你念咗呢六个音之后咧，其实呢个系加持或者净化啲供物嘅说话嚟嘅，咁就念三次，咁你念完三次之后咧，你将个米咧就撒向虚空嗰度，即系撒向天，咁嘅时候咧，即系好似老修行都讲，你如果你有持完个咒，你有修行，你有读呢几句说话的话咧，咁佢哋会见到个嘢食嘅，佢哋会飞嚟去攞噶。诶，等呢啲会变做唔系米粒，系变做金露，即系佢哋食嘅特别嘅食物。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要供养佢哋咧，你可以咁样去做法咯。咁、好啦，即系图片上边嘅嘢，我哋大概系咁，差唔多，你翻翻嚟先啦。 OK， 翻翻嚟啦。咁其 实即系咁啦。 即系嘢，你讲咗大鹏金翅鸟嗰个典故啦，吓，即系其实。都好 bits and pieces 啦，吓对呢啲呢个神兽啦，我哋叫系嘛 护法神 啦、大家有个概念，都好似系一啲神话啊，或者系 喺古往今来都有，成2500年前都有。 你正话讲埃及都有啊嘛，咁其实你即系所有古文明嘅地方啊，人类啊，同呢个大自然啊，即系有交往开始就已经咧对神鬼，即系对神又好鬼又好啦，系咪大自然嘅？神秘力量啦， 尤其是呢个巨大嘅鸟形嘅护法神啦， 迷恋啦，迷信啦， 一个崇拜啦， 崇拜 一个崇拜吓 吓，咁其实最紧要咧，大家都关心嘅就系大鹏金翅鸟对佢嚟香港吓， 即系因为真系因为其实。 个关系啊，系咪咁 讲？即系 有咩关系咧？ 对上一集咁讲过啦，对上一集即系我哋讲国旗嘅时候咧，咁即系英国人都特登去拣咗呢一个神兽去勉励香港人要喺战争个颓垣败瓦之后要再去重生，要去振作。咁呢度一件事啦，另外一件事就系、是、即系如果呢样嘢唔成立的话咧，中共唔需要去用到。即係嗰個風水，呢個死咗個風水師啦，去喺 护法神住的地方， 嗯， 用邪法去禁锢住他在那里， 嗯， 即不需要这样做，如果他不存在的话。 其实这件事真的有些 玄妙的，嗯，为什么你们会知道有这个这样的事件呢？或者是 其实 不是只是我自己知道，因为 邪道来的，这些是 因为即是讲过很多次，就是03严格来讲是03年， 嗯， 因为香港沦陷了之后，中共觉得香港人太过叻，太过难管， 哦， 太过难管治。咁如果香港人是很强的时候，他管不到啦。咁，他要想办法去削弱香港人的力量， 俾啲元水你饮，饮到你哋个傻手傻脑。 即系无所不用其极啦，元水系其中一样嘢啦。 系啊， 咁咪就系，后屘佢哋即系佢哋会用很多不同方法嘅， 啊。 最迷信就系中共，我话俾大家听，冇嘢系即系倒翻转头，你系中共的话。你都会咁做，你都会同你统治、你管治嘅人讲，迷信嘅嘢唔好掂，跟住自己就立晒。 其实我相信咧，所有统治者啊，领导者都迷信嘅。even 系佢收埋好多好嘢嘅，佢哋系。 even 美国咧，佢哋宣誓一定唔该 trust 嘅。系咪啊？好多国好多地方啊！如果你话嗰啲宗教国家，系宗教国家就更加啦，系咪？ 已经唔讲啲秘密组织啊，嗰啲嘢。 系啊，所以你啲人话共产党无神论，我怀疑佢哋唔系无系系。 佢哋先至系收埋 神论啦，佢个 佢哋先至系垄断咗最多嘅奇人异事啊！用钱收埋佢哋又有，点都有，跟住就立埋嚟做自己用， 但系全部做埋啲坏事。 系咯，佢哋喺香港做，佢哋香港做嘅嘢咪就系搵个郑国强。 他千方百计就是想去怎样可以统治啲人呢，就是令到你哋个个咧迷迷蒙蒙啦。 即系我哋计翻时间的话，其实啱嘅，因为佢哋真系去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就系03年。 嗯， 心坚贾林冇记错就系05年就完工嘅，我冇记错就系，是， 啊， 即系 finish 就系 complete，啊，就系个工程完成咗就系。 关于中二事噶？ 关。 系嘛？ 关即系佢傻懵懵，佢俾人叫咗去写字。 唔系佢有冇即系 有冇立坏心肠去做呢样？ 即系佢有冇参与其中咧？即系呢？譬如你话佢会唔会都系有？ 因为我唔认识佢，我就唔 要承担呢个罪责。 我唔认识佢，我就唔敢乱讲。不过咧， 咩咩 very respectful 啦，或者系十分实在系俾人哋捧到一个非常之就 untouchable 咁细嚟嘅。好高， 我比较喜欢看林怀瑾的多啲。 不是，anyway, 这个是，其实就是官方捧他嘛。 是 你整个简能，我想是有一点布局在那 里。那即无论怎么好，我不识姚宗仪，如果他怎样都好，个事实就是他牵涉对入这件事上边的时候， 那 就是一种共业来的。 冇错，我就是讲共业，一定不是他主持嘅，我唔相信佢，唔係佢冇咁叻，係啦，冇咁叻。即係譬如我呢個專話講咁多圖啦，嚇呢啲圖其實都唔係生，即係啲人唔係話好似無中生有咁創作。 我唔 係 話真係依家變出嚟俾你睇到，變出嚟俾你睇到的話， 冇錯啦，唔 係 無中生有咁樣啦，純創作咁樣。讲起嚟全部有典故噶嘛？ 即系2000多年前已经有典故呢啲。 系啊。 咁就计翻个时间其实啱嘅，因为自从我哋03年开始，香港系曳得好紧要， 一路咁沉沦， 一路走下坡，一路俾人摧残，一路赤化，系，咪？一路大陆化。咁 香港人又越嚟越蠢咧。 系啊，要变得越嚟越猪，越嚟越唔去。 你都想象唔到，点解今日嘅香港人会咁蠢嘅？ 同埋個民風都變，即係開始俾大陸人去， 啊， 去同化咗啊！ 係啊， 即係我哋而家搭地鐵好簡單，個地鐵門一打開，啲人係湧入去嘅，唔係俾人出嚟先嘅。 係啊，嗰個生活習慣啊、文化啊、思想態度啊，哇！我覺得越嚟越墮落啊，香港人啊，所以我有陣時覺得好悲哀噶。好悲哀噶！香港人曾經咧嚇，啊，醒目噶嘛，聰明人嚟噶嘛，啊點解呢個即係所有各方面咧，唔係淨話落咗啲咒語啊，或者落咗啲邪術啦，啊，其實各方各面啊，教育啊嚇，元帥一定有份。 其實我哋如果佛教嘅講法咧，就係話，但凡地面上邊，即係我哋物質世界上邊嘅各種現象咧， 嗯， 其實係天界佢哋好多時即係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護法神嘅， 嗯。 咁好多时有阵时国与国之间嘅纷争啊、战争啊嗰样嘢咧，其实系上边打咗先， 嗯， 跟住个结果就显露喺人间。 嗯， 咁 即係點解香港會咁樣？我哋之前係真係俾人食住咗。 香港人都係罪孽深重， 唔爭氣啊！同埋真係 都係有啲罪孽㗎啦。 咁所以即係而家即係我哋好彩就係04年，我哋做完呢樣嘢之後，好彩見到有少少效果。 2014年， 咁好彩有少效果，我真係食藥食懵咗啫。咁就好， 由03年去到14年，嗰呢段時間有冇咩嘢？即系系咪有人去？因为大雲金翅鳥咁向你求救啊，或者發啲信號話俾你聽，佢而家好苦啊！咁有冇呢啲信號信息出嚟？ 我哋計翻時間去捱咗九年噶啦，差唔多。 係啊，差唔多九年。係啊，你話 咁就其實就好多好多人嘅，好多人都 即係 或多或少會知道呢件事 嘅。 阿國師嗰啲咪直情去阿曹仁前輩嗰啲咪直情去實地去勘察咯。咁啊直情見到曬，即係話如果唔掂喎，呢度唔係一個 natural 嘅情況，即係點解會啲嘢會咁擺法嘅？好奇怪，因為嗰啲嘢同佛教完全冇關係。 所以智者即係智者。 咁好多人見到咁就我自己後屘睇到即係我就冇任何才能嘅。我淨係識占卜嘅啫。咁我睇下有冇件咁嘅事，就係咁簡單。咁見到真係有件咁嘅事。 呢個才能係最重要喎。你真係知唔知占卜一卜咁？ 即系我攞个答案噶， 你知啲限到个，你即系将呢件呢个我哋觉得个 myth， 你话俾佢听 ，is a fact， 唔系凭空杜撰啊，唔系唔存在，系有咁嘅事发生吓。当然啦，好多人咧，我哋呢啲特殊嘢，我都属于系对呢啲嘢系。其实我都话我第一条你讲咯，其实我其实唔完全理解嘅，但我觉得唔能够。無知就得算數咯，因為我覺得我哋 好簡單，就係呢個世界好廣闊嘅。 係啦，我哋識嘅嘢實在太有限啦。我哋嘅知覺啊，我哋眼耳鼻舌身意能夠接觸到呢個六塵，其實都係相當之有限。 我哋嘅光譜好窄， 好窄好窄嘅啫。但係你哋睇唔到你唔識嘅嘢，唔等於唔存在 嚇。所以咁，所以後屘當好多人見到有呢啲嘢時候 ，check 到又有嘅時候，咪厚住面皮就走去揾師傅。師傅好似有件咁嘅事。 哦， 咁如果有件咁嘅事的话，就点处理咧？咁俾咗方法俾我去做，咁咪之后咪再做。做咗之后， 你都应该将个 credit 俾翻师傅。 系， 师傅俾指引你。 系， 佢都唔需要教你点做，俾个指引你，然后你就知道点做噶啦。咁啊， 其实成件事我有两个上司啦。 嗯， 即系一个系皈依嘅上司，一个系后屘都俾向佢请教得比较多嘅上司啦。咁就两个都喺呢件事上边出咗唔同嘅力嘅。咁第一個即係我比較請教得多個咧，就俾咗個好實質嘅 step by step 嘅方法，就話俾我聽，即係到其時你去到，你可以第一件事揾啲咩，第二件事揾到的話點做點做點做。 其實已經有曬指引俾你知，你認咗知道，咁你當然有咁嘅領悟力先得啦。你教你會同我講完， 佢雖然係 step by step 咁講，但係嗰啲嘢係 你都有呢個悟性嚇，你有呢個領悟能力同埋有呢個能力。 但係嗰啲嘢聽落係好 impossible 嘅，因為佢要我預備。佢話：如果你有，你咪做咯。佢要即係你有一件咁嘅嘢咧，一件咁嘅嘢，一件咁嘅嘢，就你就做咯。咁但係即係依家我唔講得詳細嘅嘢俾大家聽，啲機密嚟嘅，講出嚟大。即係我見到國安全之後，同大家講下。咁即係但係 天機不可泄露。 但係當其時呢個上司佢俾指引俾我嘅時候，嗰啲物件咧，普通人係唔容易自己本身有。咁但係唔知點解神推鬼，唔知點解神推鬼我係有嗰啲嘢。 我又相信呢樣嘢啦，我就係覺得咧世事嘅嘢就係有呢樣嘢係奇妙，就妙在呢度啦。就係、是、有陣時我覺得唔可能嘅嘢啊，或者係揾冇可能揾到嘅嘢，唔知點解突然間又會出現喺你面前，或者有啲事情咧啊，冥冥中突然間就會發生。其實我就係覺得咧妙就妙在啦嚇，我係舊年揾你啦嚇講呢單嘢啦，呢件事又發生於兩年前啦。咁但係呢兩年所發生嘅嘢咧，大家如果咧將佢聯起上嚟， 都真係炳辦地好事。 炳辦係啊，唔係真係我哋吹出嚟噶嘛。 同埋佔領期間嘅時候咧，呢個講唔講得呢個？ 這個不講得， 不講得， 這個不講得。 你什麼都不識，說你識的東西外面就不識了，所以其實真的字如有很大分別，那大部分人都是 蠢的，即是因為觀眾看這個畫面他不明白的時候，我都要解釋一下給大家聽， 什麼叫講得，什麼叫不講得。 剛才講的是兩個上司有不同的方法去幫我在這件事上。另外一個呢就是歸依的師傅創過寧波車，他就有在那時候我們在旺角的時候他就有找師兄去找一個師兄去特登在印度拿一件聖物給我們，咁同大鵬金翅鳥係有關係嘅，咁就去即係去 enhance 去幫助成件事。咁好笑，佢拎到嚟嘅時候，阿仙佢話：師傅話你去到你手上邊，你就知道點做咯。 咁可能就係你未接到手之前，你真係仲係一嚿雲。但係咧， 我接到手之後都仲係一嚿雲。 一嚿雲，但係叫你去做嘅時候，你就做到啦。呢樣嘢就奇妙啦。我有陣時我相信你，因為點解我欣賞你做靈安，就有陣時佢成日話自己唔識嘢啊嚇。其實有呢個謙卑嘅心係好重要。有呢個謙卑嘅心咧，你自然嗰個人 唔謙卑嘅問題，而我真係唔識。我真係堅蠢，又唔係成日見到師傅，又唔係成日教我咁。即是唯有是 用遙控的呢，可能 唯有用自己方法去做的事才會知道。 那這些方法就重要啦，你懂得去自己占卜啦，你知道那個步驟啦，啊，那當然啦，你不可能將你的法力不可能及得師傅，啊，甚至你師傅可能的法力都不及得天神啦，啊。即 是不是倒轉的，即是師傅是出來的。 一級一級這樣，但是我們都很慶幸呢，我們香港有國師啦，陳文露國師啦，啊，還有祖利安啦，啊，當然我們不會說他真的法力高強全靠他，啊，但是他就好像一個 media 咁 medium， 我真係好苦碌地，唔知點解喺嗰個時候做啱咗一件事。 唔知先好啊，我話俾你聽，你乜嘢都知道，你反而做唔到嘢啊，隨時。系，你知得太多咧，你反而仲可能 即系傻更更去做， 系啦。 跟住啲人就哇，做埋啲咁嘅嘢。 系啦，但系你唔好理，总之就有成效。但系你即系讲啦，未发生占领之前啦，大家都仲喺度，即系嗰阵时好似冇乜嘢事发生。 因为嗰阵时大家都成好唔开心一样嘢，就系每次大台去搞亲啲咩都 系咯系咯， 系啲人就会自己就会啊够钟就会即系听日就要继续翻工啊， 系啊系啊系啊， 就会走晒嘅，就冇下文嘅。咁但系嗰年之后，即系嗰次我哋收完法之后，就个情况 唔同咗啦。 是不同晒嘅，赖死唔走啊，成几耐 我唔记得咗。懂得留喺度啦， 啲人瞓咗几耐街嗰 阵。之前咪就系咯，其实你话即系有啲动荡咧，如果你以前。嗰套咧係咪遊行啊？遊完行啊， 一氣解散噶嘛，之後就 然後一氣解散啦， 啊，唔係一氣舉散，係一氣解散 啊！之前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啦，咩八三一啦，咩白皮書啊，呢類咁嘅嘢， 即係俾人恰到上門都唔識做嘢，但係而家唔同，依家即係至少佢做翻啲正常啲嘅事， 即係簡直係侮辱到你咧，完全話俾你聽乜嘢都唔得。 但係一樣嘢係好奇怪，但係都好欣賞大家嘅一樣嘢，即係咁耐以嚟冇一間金鋪俾人打爛玻璃，跟住偷。搶曬邊啲嘢，冇發生過，即係你話暴亂性，我哋暴亂得咁斯文， 香港人嘅質素高咯，嚇，一方面我嘅質素高啦，但另一方面我咧斯文得滯，其實，但係咧其實咧，會唔會有人質疑咧？你話你咁有威力啦，大白金翅鳥嚇，啊，整個 因為嗱一樣嘢， 雨傘革命嘅發生咧，好似都話喺因為背後有呢個咁樣嘅助力喺度， 但一樣嘢可以同你講嘅，即係。因为呢如果讲性格的话啦，细节我唔讲咗俾大家听，但性格的话呢，我哋救咗呢一个嘅护法神呢，咁佢本身有一个特点嘅，就係佢好鍾意一啲幽默。即系佢对 我哋香港人有幽默感嘅， 佢对喺香港人会显露到出嚟咯， 所以佢可能咧都系中意香港人， 因为即系佢嘅个性系会反映喺香港人身上边，某程度上边系，咁所以佢 性格 我可以讲，可以讲少少呢一面可以讲。咁即係佢面對惡人嘅時候咧，就算佢唔係十成功力啊，就算佢重傷都好，佢都有辦法玩到你 我都覺得係幾有幽默感。 即係有幾單嘢好簡單，即係近期，譬如話。 譬如譚耀宗咁樣，阿尖想做想就三歲八 接二連三，一路咁樣傳承落去 啊！即係哇，俾人撩出嚟笑嘅係咪？係 啊係啊！ 跟住阿黐根阿樹根又選舉又選又冇得出嚟選嘅時候， 搞到一即係笑話連篇，又真係幾好笑喎！ 又同阿民建聯嘅，即係我唔理佢係咪真係做戲定點啦，但係都一地花生殼啦，都 係啊！真係嘅，真係嘅，好有趣，好有趣嚇！雖然你有啲人咧心急啲，我都覺得係自己都算心急咯嚇。即係好似仲係冇咩突破喎，啊！雨傘革命搞咗79日，啊，都好似係失敗告終啦，好似乜嘢都冇好似冇發生過咁樣。我覺得大家千祈唔好沮喪啊，千祈唔好以為失敗。其實咧，裏邊 已經打破咗好多心理關口噶啦，你肯掉嘢啊， 同埋有陣時事情嘅發展咧，唔係你所想象咧，我哋打贏咧，一定要打贏就係話即刻就建國啊嚇！你知咧，心靈 成件事我知道唔係即係。占卜嚟讲啦，我知道唔系话真系武力推翻嗰种一夜之间嘅变化啦，即系唔系咁样嘅。 而家个变化够微妙啦，啊，我们都是边个啊？ 阿罗明基啊， 我笑鬼死佢，讲我啲黐线就已经觉得好笑。 当罗明基。決定了不再被共產黨去揸住春袋的時候，泛民就即刻出嚟點啊！即刻攬住佢。 今日聽到陳劉 雲，即刻要消費佢，印定曬 T 恤啦，印咗好多 T 恤，諗住七一攞嚟消費佢賺錢嘅。我們都是林榮基咁樣，點知林榮基就走出嚟話： 呢班泛民咧所作所為咧係唔會變嘅，唔會變嗰種咧食人血饅頭嗰種咁習慣嗰種習性咧係冇改過嘅。所以跟住咪俾我哋笑咯。林榮基今日出咗講，啲人好似問佢。话嘿，你写错咗啦，应该系话我们都是香港人，咪啱就啱，你冇理由个个做我做乜啫？ 大鹏今次要大显威灵，所以咪就 真系啊，真系噶！ 即系咁多单嘢，即系冇理由咁多个荒谬，你唔可能咁多个巧合啊！ 系啊， 我而家讲系近期，我已经唔讲再之前嗰啲，即系每日一单丑闻嗰啲，唔知点解俾人撩到出嚟吓、啊，你做埋啲咁嘅嘢嘅， 系啊系啊， 你扬出嚟俾人笑嗰啲，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即系呢一幕就最搞笑，其实咧班泛民咧蠢到咧，如果我讲香港人蠢，最蠢最蠢就呢班咁嘅泛民左交嘅。点解佢要咁惊咧？讲到呢个议题吓，呢、啊這个傻嘅梁家杰啦，哇！佢呢句说话话啊，立子全照，我反对港独嘅咁，哇！呢、這个真系立子全照啦，呢、這个真系钉咗历史嘅耻辱柱上嘅呢、這个人，一世都一世都要孭住呢一句说话。所以系佢哋讲得出呢样证明，已经系笑话嚟噶啦，注定佢哋失败。 即系呢啲出丑嘅情况咧，系好唔寻常地频密地发生。我哋喺零我哋喺2014年嘅时间之前咧，顶笼系只不过系一个礼拜可能得一单嘅啫，系咪？你唔似而家差唔多每日都一单。 你因为讲大鹏今次你中意幽默感，我又谂下谂下，即系越谂越好笑，越谂越开心。 佢好中意整蛊人。 系啊，好开心啊！所以我哋咁多笑话啦，虽然咧，即系我哋咁唔开心，即系咁悲哀嘅境况下边咯，嗬！即系香港人而家受尽咁嘅压迫，但系都好多时有笑料，得啖笑。 花时间。即系我系讲紧系佢即系佢受伤啊！之前佢啱啱释放佢出嚟嘅时间，佢系受重伤嘅。佢受重伤，佢唔系 full strength 嘅时候都可以做到咁多嘢。而佢 而家 系唔正，佢而家好忙，佢而家好忙好忙。第一件事，佢唔系成日喺香港嘅。 哦，系咩？原来佢周游列国 嘅。佢有返工嘅。 哦， 佢有喺有喺中共 你又冇泄露啲天机喎、啊，你因住喎、啊。 我唔呢个可以讲，呢个我知道。 你冇泄露咗天大文今次了个行踪、啊。 如果唔系，点解咁多爆炸？ 即系我。 如果唔系，点解咁多爆炸？ 哦，呢啲系天机嚟啦。又因住啦，冇讲太多啦。 唔紧要噶，唔紧要。 时间差唔多啦，一定要留翻啲时间，我讲讲呢一条链啊，系你自己做噶，我就介绍。 唔系我自己做，呢个后尾即系。 這個就是大鵬金絲鳥了， 會做雕刻、 這個呢祖令安送了一條給我，非常感激他，我很開心很喜歡，我掛在我家我房裡天天對著他、但很漂亮的，很漂亮的，這個呢原來呢你不是可以買啦，又不是可以呢去自己找回去，外面沒有買的，一定會有買的， 其實有，不過、不過個姻緣不同， 姻緣不同沒錯啦、大家呢你不知道你沒得 Zoom 喎，不過呢、你可以 po 上去給我， 我節目可以 po 上， 大家如果有興趣呢這個呢你 要自己聯絡祖令安，是要請的不是買的、要講緣的，好像我們釋放金翅鳥、大王金翅鳥怎樣去救我們呢，其實這個都是我們當然有業，我們都是有因有緣的、所以我們一定會得救， 即請不請不要緊要，大家總之努力啦，大家都是 大家努力啦、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大鵬金翅鳥，這個 pendant 叫做 吊嘴 、好啦，斬吧斬吧，夠鐘了，好啦大家 下次再見， 好啦多謝大家，下次見。